我们今天继续是讲我们这个圣经可信吗系列，我们已经讲了四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我们说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是祂将自己显示出来。如果祂真的将自己显示出来，祂是怎样将内容是传达给圣经的作者呢？第二个信息，我们就讲这个是圣灵的默示。如果真的圣灵的默示，咁圣经嘅原稿就应该冇错噶咯噃，所以第三讲我哋讲咗话圣经嘅原稿真系冇错。上一次同大家系分享咗圣经嘅来源，咁你话原稿冇错啫，但系文士抄写圣经系会抄错。我哋上次系好仔细咁样嚟睇，十万个字先至有一个字系错误。是微之又微，我们的确可以相信我们手上的圣经和原稿是相差很少很少。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很多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都不相信神迹，他们说神迹正是圣经的问题。他们说若果圣经里面是拿走了神迹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是相信圣经，更多的人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们说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还哪里有人会相信圣经的神迹啊？所以要将这些一切是拿走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系列，我们曾经讲过神迹其实是三个神将他自己显现出来的途径之一。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在旧约不断地向人来显现，透过梦境，透过异象，透过甚至是祭签念咒，将他自己的旨意是表达出来，将他自己显示出来。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神迹奇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每一次有神迹奇事都是代表神自己向我们显现。第三个就是我下一次会讲的，是神的预言。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所以他是能够知道一切，所以圣经是有这么多的预言。这三个途径其实就是给我们见到是神在圣经里面特别的启示，就是这三样东西将神自己显示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可不可以将神迹和预言挪开挪走？不能够。当你挪走了神迹预言，你就没有一个对神全面的认识，你所讲出来的东西会有偏差，甚至是会有很严重的错误。其实我们今天讲神迹，我们现在见到有很多人都滥用了神迹这个字。有个姊妹她说，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哇，平时这个超级市场找不到停车位，我一去到就在门口有一个位，哇，这个真是神迹奇事。另外又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这几排好手紧，哇，突然间在个裤袋里找到张20元纸，你说这个真是莫大的神迹奇事。现在我们真的将神迹这个字是滥用了，样样都是神迹了，变成。其实什么是神迹啊？在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是超自然的，是神改变我们日常的规律所发生的事。刚才那个例子，我们说那个姊妹在超级市场的门口找到一个停车位，如果你去这间超级市场10次，平均你会有一次可能是找到一个泊车位。这个其实在算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规律，未必是神迹奇事。这个弟兄他说他在他衫袋里找到张20元纸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就将我们的钱乱咁塞了，又去衫袋、裤袋、柜桶里面，突然间又出回来， 这个都在住我们日常的规律里面会发生的事。我不是说神不能够透过日常的规律来到祝福我们，我只是告诉你们，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其实是不简单，其实是超自然改变我们日常规律所发生的事。今次我们会讲神迹，下一次我们就会讲预言。我们这位神是能知过去未来，如果他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他是不是在我们的宇宙里面被时空所限制？绝对不会，是吧？他要在时空外面，他才不受到时空的控制，他才能够知道一切，能知过去未来。所以他不是在我们的宇宙里面，他是在外面。这个是有点像我们家的金鱼缸，是吧？如果我们伸手进去的缸里面，搞到个金鱼缸入面日常的这条鱼的日常规律，这个就好像神伸手入到去我们的空间，入到去我们的宇宙入面，改变我们日常的规律而发生的超自然的这些事，这个就是神迹。 C.S. Lewis 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做 Miracles 神迹，这一部书他入面讲得好，他说其实神所创造的神迹奇事不会继续在这个世上川流不息的。他说到一个时候一切都会回复正常。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他令到拉撒路是起死回生，是吧？拉撒路行出坟墓，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拉撒路又死了，一切又回复自然的规律。就是好像我们伸着手指进去的金鱼缸，掂到水、水面就泛起一些波纹，那些波纹就向外来到散开，到这些波纹去到这个金鱼缸的边那里就会怎样？就会紫色，就会平静，一切又回复正常。就是好像神进入了我们的空间，进入了我们的宇宙，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到是改变自然的规律，但之后一切都回复正常。在圣经里面比神迹是有很多的名称，尤其是在新约，其中一个名称就是神的大能 Dunamis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慢慢演变成英文的 Dynamite， 这个字就是炸药。你想想炸药的威力几大，是吧？有几大的能力，这一个就是神迹。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 Terata 这个字。还有一个名称就是标记记号 Simeon 这个字。为什么我们会叫神的神迹做 Simeon、做记号标记？其实我时时都说神迹其实就好像广告一样。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Super Bowl 的广告费每30秒钟是650万的美金。你想想拍一个广告需不需要这么多钱？广告本身不是那么值钱，但是广告背后所指住的那件商品就会替商人带来有很大的财富，所以他肯给650万30秒钟。神迹都是一样，神迹本身很重要，但是神迹背后所指住的那样东西是更加重要。是指住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22，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证明施行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每一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神就在处跟我们说，你有没有见到啊？是我啊，是我的作为来的。这个人施行神迹那个人是从我而来。这个就是神迹背后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证明行神迹奇事的人是从神而来。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第一个神迹是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字 Bar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没有变成有。从没有变成有，这个连科学都不能够解释。我们见到科学的热学第一定律讲什么？能量和物质都是守恒的。什么叫做守恒啊？ Conservation of mass and energy。就是说你不能够从没有变成有，是守恒的。这个是科学所不能够解释。这个就是神迹。神就是这样创造出宇宙，创造出这么多的星球，这么多的星河出来。在创世纪的一章三节又说，神创造光，使到光和黑暗分开。有很多人就说，圣经里面乱晒龙啊，第四日才创造光体做太阳，怎可能第一日就将光和黑暗分开呢？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见到在处日头太阳照亮一切，去到夜晚太阳去到地球另外一边就黑漆一片，是吗？其实太阳只不过是发光，月亮只不过是反光，真正的光是什么？是光子，是 photon。 第一日神就做光子做 photon， 将光和黑暗分开。第四日他才是做这个光体，将太阳摆在他的轨道上高，所以完全是没有矛盾，这个次序完全是对的。在说第二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创世纪的一章六节。这个我在树讲天堂系列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过，怎样将水分为上下，下面的水就是我们的海洋，就是河流。上面的水呢，原来在洪水之前是有个水帘是围绕住包围住的地球。这个水帘是会减少太阳的辐射。洪水是什么？洪水就是神将这个水帘破坏了，那些水落到来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见到在洪水之后就是再没有这个水帘保护这个地球，人的寿命就减少了很多。好像洪水之前的人能够活到九百几岁，但是洪水之后因为没有了这个水帘的保护，太阳的辐射影响人的身体，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到现在七八十岁就是平均，是吧？去到百几岁的就很难得的了，但是以前的人可以去到九百几岁。第三日神是将水和陆地分开，并做植物、花草、树木。第四日我刚才说是做光体，其中就是太阳。这里又被人闹了，应该先做太阳才做植物，植物需要太阳的嘛，是吧？但是植物发芽的时候需不需要太阳啊？不需要太阳。我相信这里的次序完全是没有问题，完全是跟我们所认识的是一致。做光体又有一个解释，就是将这个星球放在他们的轨道上高。将星球放在轨道就能够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地球每自转一次就是怎样啊？就是一日。月亮每围绕着地球行一次呢，是一个月，是吧？地球围绕着太阳行一次呢，是一年。而在树这个过程当中是产生了不同的节令，四个季节是产生出来。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创造真的非常之奇妙。去到第五日呢，第五日是创造鱼和飞鸟，第六日是创造动物和人。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次序是很有意思， 头先第四日创造植物，第五、第六日先至创造动物同埋人。点解要先做植物啦？因为人同动物系需要氧气，植物系将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透过光合作用系变成氧气，变成 oxygen， 就系人同埋动物所需要。喂，有冇见到呢度嘅次序又系非常非常之嘅啱？嗱，其实摩西唔系一个地质学家，佢唔系一个天文学家，佢更加唔系一个生物学家，佢点样能够知道神系点样创造宇宙，点样创造万物？嗱，呢一切都系神所默示，就系我哋第二讲系已经讲过，系神将呢啲事告诉俾摩西嚟到知道。神嘅创造本身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神迹。嗱，加拿大喺到十九世纪有一位好有权威嘅地质学家，佢叫做 Sir William Dawson。他说圣经里面神创造的次序和地质学里面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吻合，完全是一致。他说这样就证明到圣经背后的作者和大自然的创造者是同一位。就算今时今日那些科学家他们都会说，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次序是完全符合这个科学他们所发现。在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七讲，我就会讲到圣经和科学。圣经和科学根本完全是没有矛盾。我们去到第七讲，我们是会讲。我们刚才说有很多人将日常生活自然规律里面的事变成了神迹，是吗？但亦都有很多人就是将神迹用自然规律、日常规律所发生的事来到去解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位的牧师，他是苏格兰的牧师，他亦都是仲是神学院的教授。他讲到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你估佢讲系一件乜嘢嘅事啊？佢话呢五千嘅人自己都有带食物嘅，但系佢哋好自私，唔愿意分享佢哋嘅食物。后屘佢哋见到有个细路仔啊，攞咗自己嘅食物出嚟嚟到分享，佢哋就好内疚。于是佢哋又分享佢哋嘅食物，咁样咪喂饱咗五千人咯。嗱，呢个就系所谓五饼二鱼嘅神迹。这个 William Barclay 是一个牧师来的，还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居然是讲出这样的话。其实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不是可以用日常的规律来到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都是超自然，我们也都不需要为神迹来到解释，神迹就是神迹，没得解。另外又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在说教主日学，他说以色列人是怎样过红海的呢？他说原来在红海的北边是有一个叫做 Bitter Lakes 的地方，苦湖的地方，他说那里的水是很低的，只有两三寸的深度，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涧水而过。这里刚刚讲完，课室后面就有个小女大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哇，个老师说有没有搞错啊，我刚刚才说你听这个不是神迹奇事，你就在说话哈利路亚，在唱反调，你什么意思啊？那个小女说，你有没有读到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二十八节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王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这个小女说两三寸的水就浸死了法老王所有的军队，你说还不是神迹奇事，哈利路亚。的确，当我们用人的智慧自然的规律来到解释这些神迹， 在某个方面可能你解释得头头是道，但是去到另外一个部分，你就会发觉错漏百出，而且啼笑皆非。神迹不是日常规律所能够解释，而且我们见到所这两个例子都是基督徒来的，一个是出名的牧师，一个是教主日学的老师。如果基督徒都不相信神迹奇事，根本他们同无神论者是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讲了创造的神迹，我们讲了过红海，不妨看看天降马拿。其实天降马拿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是如果你要喂饱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就更加是莫大的神迹。咁你话有几多人过红海啊？我哋唔知道，但系喺树民数记嘅第一章话俾我哋听，当摩西数点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嘅时候，系有600,000嘅男丁。嗱，如果600,000嘅男丁每个人有一个妻子，有一对嘅仔女，闲闲地就250,000嘅以色列人。喺树旷野神降马拿。那些马拿的量是要足够来到喂饱这250,000人，就非常之不简单。有人计算过一日是要1500吨的食物。一吨是几多啊？2240磅。你可以知道有几多了。要喂饱250,000人，要一里长的一部火车朝晚咁样嚟到运送，先至能够系将啲马拿运送俾以色列人。天降马拿系一个莫大嘅神迹。讲到食水就更加犀利啦，250,000人要饮几多水啊？一日要饮100亿加仑嘅水，100亿加仑嘅水喺说旷野边度嚟啊？旷野冇水噶，系神供应噶。如果你是用火车来到运输，每一日是需要一部900里长的火车日夜来到运输，这个真是莫大的神迹。还有一样是时间性，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就有马拿食，但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呢，你看下约书亚记的5章12节怎么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马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拿了。时间性都是一个神迹，进入旷野就有得食，出了旷野就没了。你想想多犀利，这个就是我们神所创造的神迹奇事。我前些时跟大家讲，约书亚记都讲过攻打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又是一个神迹奇事。考古学家证明耶利哥城被毁灭是在树春天，正符合圣经所讲。在约书亚记的3章15节说，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些水就是涨过两岸，所以是春天。另外使到耶利哥城倾覆亦都是一个神迹，在树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神叫以色列人每日围绕耶利哥城行一次，6日如是，去到第7日呢，围绕7次吹角，还要大声呼喊，个城就倒塌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些考古学家发现原来耶利哥城真是自动倒塌，你说我不信，真是的，是由里面向外来到倒塌。你想想，如果你攻打这个城池，如果那个城是倒塌，是应该由外面向里面倒塌，但是耶利哥城就是从里面向外面倒塌，完全符合圣经所讲，这个是神的神迹奇事。我跟大家讲了4个有关旧约的神迹，讲不完的，旧约的神迹好多好多，我只不过是可以拿4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余的时间要讲新约的神迹。新约的神迹有什么，新约的神迹有关耶稣基督的神迹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 其实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都是神迹来，由他的出生到他的事工到他的死和复活都是神迹奇事。那你说耶稣基督的出生有什么那么神奇啊？耶稣是透过童女怀孕，是吧？所以他是无罪。如果耶稣是透过男女交合生出来的话，他就会有罪性，他就会是一个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是因为圣灵使到他怀孕，以致生出来耶稣基督是无罪。这个就是童女怀孕。因为这个是神迹，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人是不肯接受童女怀孕，尤其是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是不接受。但是你想想，若果神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做出一个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多的星河，这么多的星球，他能不能够是透过童女怀孕使到耶稣基督出生在世上？他绝对是可以。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因为是童女怀孕，他是完全，他是没有罪。我们怎知道他是没有罪啊？当耶稣基督被捕，在路加福音的23章4节，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连比拉多的妻子在马太福音的27章19节都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连出卖耶稣基督、跟了耶稣基督3年多的犹大，他在述马太福音的27章4节，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罗马的百夫长，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路加福音的23章47节。还有同埋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大道，他说我们的惩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同埋我们所做的是相称。但是耶稣这个人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路加福音的23章41节。又有可能有人说，哎呀，耶稣基督没有我们这么多试探啊，没有我们这么多引诱啊，所以他就不犯罪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听什么？撒旦是去引诱试探耶稣基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听。另外希伯来书4章15节亦都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受尽了很多的试探引诱，但是他是没有犯罪，因为他是童女怀孕，这个是神迹奇事。我们不妨看看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基督的事工都是充满了神迹奇事，他的医治，他的赶鬼。有人说，哎呀，耶稣那些神迹很简单啫，就好像刚才 William Barclay 那样说，五饼二鱼就是一班很自私的人分享自己的食物，那就做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出来咯。但是如果你去留意耶稣基督的神迹，很多神迹都是没有得解释，科学不能够解释，自然的规律都不能够解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完所有耶稣基督的神迹，我只有时间讲3个。为什么会选这3个呢？这3个是犹太人拉比都认为平常人是不可能走得出来。犹太人的拉比说，只有尼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才能够行的这3个神迹。这3个是什么的神迹？第一个是医治大麻风病。在耶稣基督的时期，麻风病、大麻风病是没得医治的。但是在述马太福音的8章2至4节、马可的1章40至45节，还有路加的5章12至16节，都告诉我们耶稣医好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马太和马可的描写是非常之简单，路加就不同了，他是一个医生来。 所以他给了我们有很多的细节。在路加福音的五章十二节，他说这个麻风病人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已经是病得很重，已经是末期的麻风病来的。经文说耶稣伸手去摸他，耶稣没怕被他感染、去摸他，一摸之下就怎样、大麻风就离开了这个人。耶稣就叫这个人去见祭司，被祭司来到检查他，证明他已经是完全恢复，是洁净了，然后叫他照住摩西律法献祭给神，来到是感恩。我们见到第一个只有尼赛亚才能够医得好的，当时来讲没办法可以医好的病，就是耶稣基督医治这个大麻风的人。第二个呢，第二个神迹就是犹太人的拉比说，若果一个哑巴是被鬼附，是没得医治的，赶不到出来。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拉比赶鬼，他们有一个程序，就是要问这只鬼魔的名字是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名字和他本身是很大的连带关系，所以犹太人认为我只要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鬼魔的名字是什么，我就能够制服你，我就能够将你赶出来。有样东西想提提的，就其实耶稣基督都有试过用这个办法来到赶鬼。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耶稣基督问那只鬼你的名字叫做什么，那只鬼魔就说叫做群。记不记得啊？在处马可的五章和路加的八章，耶稣基督都有这样，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他不需要一定用这个办法来到是赶鬼。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哑巴来的，不能够赶出自己的名字，那就老鼠拉龟了。犹太人的拉比没有办法可以赶出这只鬼，所以犹太人的拉比说这个这样的症状只有尼赛亚来到世上才能够赶出这只鬼。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七节，马可的三章十九至到三十节，都话俾我哋听，耶稣是医好咗一个又盲又哑被鬼附嘅人。唔单止系哑，佢仲系盲。一医好咗佢之后，佢就立刻能够讲说话，这个人立刻能够系睇得见。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拉比说这种病只有大卫的子孙尼赛亚才能够医得好。当这些人见到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个又盲又哑的被鬼附的人，他们说这个还不是尼赛亚，还不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法利赛人会说耶稣基督是靠鬼王别西卜的力量来到赶鬼？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都知道，若果不是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因为他们自己说，除了尼赛亚，没有人可以赶走哑巴身上的被鬼附的鬼魔。这个已经讲了两个症状只有尼赛亚是可以医治，第三个呢是身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告诉我们听，耶稣是医好了一个身来瞎眼的人。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他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身来瞎眼的人生出来是有些纤维在他的眼的前面遮住了他的眼，是不透光，所以这个人就看不到东西。他说耶稣基督吐口水落啲泥嗰度，然后加埋啲泥抹落佢只眼度，就好似沙子一样帮佢散干净咗。咁然后叫佢去西罗亚嘅池子洗一洗，咁咪睇到囉。呢个系佢嘅解释。系咪真系有咁简单啊？我嘅细女生出嚟系有白内障，一隻眼系有白内障。在六个月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快点跟他做手术，因为在实验室的动物 那些 BB 仔的动物将他的眼蒙住，一年之后我不理你做什么都好，永远看不到东西。为什么呀？原来眼球 BB 仔的眼球被光刺激，他眼球后面的视觉网那些的神经会得是成长，然后跟脑部是有连带的关系，这样就能够看到东西。但是若果你是生出来的 BB 仔，你蒙住他对眼，不给他有机会他的神经来到是成长的话，过了一年之后你做什么都没用，他根本没有神经，怎么看到东西？个脑和只眼的当中都没有神经。所以其实医治好这个新来瞎眼的人最大的神迹，不是说帮他拿了他眼前的障碍物，而是怎样能够将他眼后面的神经和个脑搏在一起。这个是现在最好的眼科的医生都做不到的手术。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犹太人的拉比说这种病是没得医的，只有尼赛亚来到世上才能够医治。所以这三个就是耶稣基督其中三个神迹。医治好这个新来瞎眼的人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个神迹，就是在树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树这个耶路撒冷城羊门的旁边有个不是大的池子，有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是吧？他在这38年他都希望那个池水被搅动的时候有人帮他落到他的池那里，他就认为这样就能够得到医治。但是38年都没有人帮他，他自己也都没可能爬到下去。为什么呀？我相信他已经是半身瘫痪，他爬不到下去。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会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医好这个瘫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医好他对脚都还未是最大的神迹。他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这个人能够立刻行路。当耶稣基督医好瘫子，不单止瘫子懂行路，还懂跳的。这个就是真正的神迹。你不要说一个病了38年的人，一个病了38个月的人在床上高，他好翻了，现在可以落床了。你想他可不可以即刻行路呢？38个月而已，不能够，他要由头学过来到怎样来到行路。所以你想想，耶稣基督这些神迹真的很犀利，医好就是完全的医好，甚至是能够立刻行路。这个亦都是一个问题，好多时我们在电视机上高见到人家说，哎呀，现在这个人懂得行神迹能够医治。你看看他的医治是怎样的，推着轮椅去到他的面前给他医治，是吧？他说，哎，我医治好了，然后两个大只佬，一个左一个右，将他托起身，啊，你行路啦，这样他就伸下只脚，这样就叫做医好了，是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呃人。真正圣经里面的医治是什么？是完全地医治，使到的人能够立刻走走。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医治是神迹奇事，是超自然。还有，除了耶稣的生平，他除了他的出身，除了他的事工，他的复活是可以讲得是他最大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不单止在约翰福音的11章使到拉撒路是起死回生，他能够使到他自己都是起死回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被很多人见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12个门徒，有500个证人是见到。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神迹，最大的证明他真是复活，是门徒的改变。有没有见到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尤其是在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很害怕， 彼得是三次不认耶稣基督，所有的门徒他们是重操故业，打鱼的打鱼，他们是做税吏的回去做税吏。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们就不再害怕，他们见到耶稣基督连死亡都战胜了，还有什么好害怕？所以他们是有很大的改变。十二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其他十一个都是愿意为主来到殉道，他们不再害怕了，不怕了。十一个这个殉道的门徒当中，有很多都是钉十字架，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刑罚，但是那些门徒都不再害怕。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真是充满了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紧圣经的系列，不妨就讲多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圣经不能够被毁灭。在历史当中有很多人都希望毁灭圣经。罗马政府在树君士但丁堡之前的即罗马政府都是同基督教是敌对，尤其是君士但丁堡之前的一任的罗马王，他叫做大克里先。根据历史学家丘西比乌，他说大克里先是下了两道圣旨。第一道是说，任何人如果他们的屋企是有圣经的话，如果他们被找到出来，这个人是会被处决。第二个圣旨呢，是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人屋企是有圣经，他不去告发不去告密的话，他自己都会被处决。下了这个圣旨两年之后，大克里先他就夸口说，我已经将圣经在世上完全地毁灭了。他有没有成功啊？我们手上现在还有圣经，当然他是没有成功到了。另外我们见到就是纳粹党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亦都是销毁了很多犹太人的圣经，他们都意图毁灭圣经。不单止是政府，还有是宗教。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是不准信徒拥有圣经或者读圣经，所以罗马天主教在历史当中亦都销毁了千千万万本的圣经。今时今日在穆斯林的国家，我们时时都见到电视机的上高，当他们是反对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都会烧圣经。除了政府，除了宗教，还有私人都意图是毁灭圣经。在十八世纪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叫做 Voltaire， 他曾经大胆预言，他说我要毁灭圣经，在一百年后圣经和这个基督教将会完全地被人遗忘了。但是一百年后圣经没有被完全毁灭，反而他自己爱来印刷异教徒书本的印刷所变成了圣经的印刷所，他的屋企变成了 Geneva Bible Society 要来存放圣经的货仓。圣经就是不能够被毁灭，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在结束的时候不妨同大家看一看，我们说神迹是不能够被日常的规律或者科学来到解释，神迹是不能够被否定。神迹是什么？是神进入了人的空间，干预自然的规律，是将它自己显示出来。所以神迹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神迹预言和神的显示是三个途径，在圣经里面神同人彰显。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其中一部分是拿走，这个是神将他自己显示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二节所讲给我们听，神亦都是用神迹歧视 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的生平全部都是神迹，他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到救赎我们。其实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神迹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是有生命的改变。很多这些人都是穷凶极恶，是杀人不眨眼，但是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都有生命的改变。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神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圣经，感谢你是给我们是见到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我们实在感谢你是透过神迹奇事预言将你自己是显示出来，你亦都是将耶稣基督是差派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救赎我们。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生平都是充满了神迹奇事，愿意更多的人都能够是接触到你的福音，更多人都是能够是听到圣经里面有关你的神迹奇事，愿意他们都是能够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来到是将荣耀颂赞大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